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Picture a place that's far from danger, a nicer place to cash your chips. I'm not the one holding you hostage, squeezed in between my lips. We're notSupposed to be lovers or friends like they'd have us believe. We're not supposed to know each other, accept my apology. I was a babe stuck in a tree branch, banging on my rusty cradle bars, until I stole your middle finger. Now, who's the one in charge? We're not supposed to be lovers or friends like they'd have us believe. We're not supposed to know each other, except my apology. Vein underground, fist face down, bruised as they heal my pain. Food on the flight, breakfast bite, drop from the orange juice crane. Picture a person you've forgotten, kissing your brother or your friend. Picture a wounded entertainer cutting his hair again. 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着，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偌大一个门厅，却很少会被人注意，每次眼神偶遇都是我望向你的眼睛。我愿留在淡淡几个平米，只是为了能够看见你。你违规的夜我都会为你担心。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者，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

生中的事情，可不能淘气。 轩的狠狠爱，这首歌充满轻摇滚的曲风啊，徐若瑄近乎清唱的和音开场，让人一开始就进入她的声音魅力里啊。同名专辑以这首歌作为开场呢，可以看出她在音乐上的决心和求新求变的毅力，更隐约地透露出她在感情上的挥洒自如。继续来听徐浩还有朱元冰带来的《彩虹物语》。 许下的诺言，现在过了好几年，那天偶尔想起还是会很腼腆。彩虹留下一瞬间，属于我们的夏天，回忆总会觉得温暖中带甜。或许你也一样看不清窗外的风景，看着你的眼睛，我找到了安心。或许你也一样不确定，下一刻我们的剧情停在这个距离，我哪里都不想去。相见只是多看了一眼，某种感觉让我低了头红了脸。分开后的一瞬间，我竟然开始想念，不断重复回忆每个有你的画面。或许你也一样看不清下一秒窗外找到了安心，或许你也一样不确定，下一刻我们的剧情停在这个距离，我哪里都不想去。绚烂如你， 徐浩、朱元斌继《跟着太阳走后》时隔一年首发单曲啊，以歌曲《彩虹物语》坚定地表达出对于歌迷的承诺。两人决定回归，伴随歌迷一起无畏风雨地面对每一个未知。不要害怕迷茫，以与歌迷间那种温暖带甜的回忆找到坚定的方向，也用歌曲真挚细腻地表达出两个人对于歌迷的爱与感动。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陶晶莹《雀鸟》。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首《宠爱》是由曾经那首《青春修炼手册》的原班词曲组合刘佳还有王玉玉来联手打造的，直白简单的文字用一种青春懵懂的表达方式，和 TFBOYS 同龄段少年的相匹配，给人一种甜甜的温暖的感觉，也是让不再是少年的我们很怀念少年的时光吧。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杨钰莹在03年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也是情歌》。 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标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综合亮丽8000元，新博瑞享18期零息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轻松贷贵及时。沃德龙鼎品鉴热线8030-8588。

收录在周杰伦《依然范特西》的专辑当中，同时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的灵感呢，都是来自这部电影啊。因为让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面，而周董写这首歌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啊。总之呢，这首歌很好听，也是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洁仪的《心动》，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彤彤，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只剩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是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我不需要也不重要，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就让我这样的老， 不要在每次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就用不合适来找借口，来解释你不愿意去退让、去改变、去包容。不要整天想着遇到合适的人了，合适的人不是靠遇到的，而是靠我们在进入彼此不同的人生当中时，懂得去磨合各自的性格，收一收你的玻璃心吧，让我们慢慢变成适合对方的人。 你说你想在海边买一所房子，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你会当一个辛勤杂货铺的老板娘，随着心情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越来越压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散在悲催的风里，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12th I slipped my tongue with my broken jaw. Messed it over, pounded his bloody body into the floor. The bell rang and rang till I kept on. Till I felt my glove leather slip between his skin bound. And the women and the money came fast in the days I once drank. The women red and the money green, but the numbers were blurred. I fought with the man in the suits and the lead on the bats. And I took my good share of my head, no regrets. And I took the fix at the state armory with Big John laying down. From high in the rafters I watched myself fall. He raised his arm, my stomach twisted, in the sky it went black. I stuffed my bag with the good money and I never looked back. Understand the end, my every man plays a game. If you know me, one different than speak on it. My voice now you don't recognize. And just open the door and look into your dark eyes. I ask of you nothing, not a kiss, not a smile. Just open the door and let me lie down for a while. Now the gray rain's falling, my rain pattern is done. Sun of work fields and alleys, I take a blue car. If you're a better man than me, then just step to the line. And show me your money and speak out your crime. Now there's nothing I want, man, nothing that you need say. Just gonna lie down for a while and I'll be on my way. Well, tonight in the shipyard, a man draws a circle in the day. My God, I move with the sun and I take off my shirt. I study him with the cuts, the scars, the pain, man, no time can erase. I move hard to the left and I strike to the face. Springsteen 演唱的 The Hitter 收录在他05年的专辑 Devils and Dust 专辑当中。他是一个非常会写词的人，他的嗓音也非常的漂亮。 吹过了我窗前，如此美丽的夜晚，缺少了一把它。虽然没有一点点忧伤，却叫我，却叫我想着它。风儿你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悄悄地告诉我。风儿你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悄悄地告诉我。 且叫我想着他。风儿里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悄悄地告诉我。风儿里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悄悄地告诉我。风儿里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悄悄地告诉我。风儿里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悄悄地告诉我。风儿里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悄悄地告诉我。风儿里吹呀吹呀吹进我，你心中告诉我在哪里，我的他。 这首歌是1982年的往昔专辑当中林慧萍演唱的歌曲，叫《风儿悄悄告诉我》。说林慧萍的时候呢，我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人，就是王志平。他最近呢，在很多的歌唱节目的选秀当中呢，作为评委的智囊团出现。我现在认为他也是属于那种像李宗盛一样啊，到了一定登峰造极的时候呢，对歌手对音乐不是那么的挑剔，反而会更加包容。刚刚的林慧萍跟王志平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两个人是昔日的恋人，谈了好多年好多年的恋爱，到即将结婚的时候呢，林慧萍又突然不结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上所传的王志平的花心。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生为伴有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